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郁可唯，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美中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川普加税施压，中国也加税反击。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天批评美国极限施压只会引来正当反击。王毅指出，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美经贸谈判已经取得重要和实质进展，但也同时面临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难题。在这个情况下，单方面指责另一方毫无意义，把责任推诿给另一方更不可取。谈判不是单行道，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能指望一方只能接受另一方的要求。王毅也感叹，世界乱象丛生，单边主义横行，谣言及抹黑成为攻击他国的工具，似乎谎言多说几遍就会成为事实。中俄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美中贸易战升温，外界揣测中国不止加征美国商品关税反制，甚至可能直接取消购买美国产品，包括还没到货的大豆和棉花。彭博社报道，目前至少十艘散装货轮正开往中国港口。至于排队等了一个星期才进大连港的散装货轮斐济号，周日靠港卸下船上67113吨的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统计，中国已经购买但还没到货的大豆大约还有740万吨，另外46.8万吨的美国玉米、10.3万吨的猪肉以及70.4万包的棉花都已经卖给中国，但是还没运到。美国国家棉业总会观察，已经入账的销售进来出货缓慢，取消的机会大幅升高，大家都担心卖给中国的东西中国不要了。还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货轮正在赶往浙江省台州市，超级邮轮 Elsus 也正加足马力往山东省青岛市驶去。这艘邮轮先前在加勒比海装载了200万桶的美国原油，预定抵达目的地的日期5月21号。彭博社今天报道，日商全家决定终止与鼎鑫集团在中国的合作，而且根据取得的文件显示，日商全家宣称鼎鑫集团没有公平分享在中国地区的收益，已经控告鼎鑫集团，并且在开曼群岛法院申请要求鼎鑫放弃中国全家大约60%的持股，也就是2500家的经营权。诉讼文件显示，日商全家声称鼎鑫试图把权利金从1%降到0.3%或者更低，并且已经7个月拒交权利金，也没有提供收益证明，母公司根本无从了解中国地区的盈利能力状况。权利金事后已经付清，不过鼎鑫认为全家权利金为 7-11 的3倍，不合理。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9点，来到10519点，成交金额139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67点，2102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0.98点，207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6点，289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0点，90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90点，跌幅1.37%，281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3点，3210点。新北市警局辖下好几个单位的员警疑似为了绩效，屡屡找同一名前科犯顶罪，制作窃案不实笔录，涉嫌伪造文书。新北地检署今天分头搜索。

算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看了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来到飞碟联播网，又到了下午的两点钟到四点钟。那今天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崇拜》，是因为我最近呢看到了一篇文章，很久以前的文章了，是1995年的时候，巴菲特跟 Bill Gates 比尔盖茨的在一场活动上面他们的对谈。然后巴菲特呢就讲到说，就是需要去找一个你崇拜的人， 嗯， 你的偶像，然后你把他写下来， 嗯， 把他优点也都写下来， 嗯， 渐渐的，你就是会养成这一些他的好习惯，就是你的偶像所有的好习惯， 嗯， 渐渐你就会跟他越靠越相近， 嗯， 所以看完这篇文章的开头，就巴菲特讲这段话之后，我就开始想说， 你就开始写自己的优点， 哈，我就想说我的偶像是谁， 嗯， 就是谁是我崇拜的对象呢？所以我今天想要邀请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你们崇拜的人。那这个崇拜的对象我已经想了两天了， Jeremy Lin。 哦，你说林书豪啊？ 嗯，你有一阵子很迷林书豪啊， 但是迷恋跟就是把他当在 崇拜 偶像，就是我希望变成他，就是我很明显的知道我不可能变成林书豪嘛， oh，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就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 所以他那个是还有界定的，哦，就是不是那种你真的就像林书豪，我不可能成为林书豪， 嗯， 还是要有个比较实际，就是我真的有可能成为那个人的感觉。 不一定要成为那个人，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特质让你觉得 我真的很喜欢或很想要变成他。 哦， 但是因为林书豪运动员嘛， 嗯， 所以很明显我可以知道我的身材条件跟我的年龄已经，这件事情是在我此生此辈子当中是不可能达到的，啊， 嗯 嗯。但当然如果我崇拜是他的譬如说 毅力特质之类的， 对对对，或者他的信仰或者他的努力什么，当然就是也是可以的， 嗯， 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崇拜的对象，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或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申论一下0223639955 0223639955。电台不分别接着镜子端的梦，看流星花园完结舍不得放手，翻着上课你从后丢来的纸条，问我瞧不去看铁蛋你要不要，我 beautiful 别意外，再见没人在意你是谁的旧历年代， beautiful 让我盛开难免不心情都在5203你是我爱你一生，你是5301840代表我想你一辈子，毕业后我问我祝你百事可乐，长大我才知暗恋是多么记得， beautiful 别意外，在这没人在意你是谁的，就 你有没有崇拜的对象呢？分享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你的偶像的优点，还有你为什么想要变成他吧。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我是牛轧糖。 嗨，牛轧糖，关一下手，关一下收音机哦，谢谢。 哦，好，好了，那可以吗？ 可以的，牛轧糖，你的偶像，你崇拜的对象是谁？ 我崇拜的对象是一个企业界的一个老板。 嗯。 稳茂半导体的董事长。 哦。 什么半导体？ 稳茂。 稳茂。 嗯。 对对对。 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陈进才。 嗯，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有跟他接触。 嗯， 然后这么久的时间下来，他协助我很多，帮助很多，然后所以我很感谢他。 嗯， 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直、很诚信、然后也很慈悲的人。 嗯嗯嗯， 因为这个人说一不二，我就觉得好难得哦，在这个社会上。对， 正直诚 信，说到做到。 嗯， 对，他说只要他说了，他说 OK 就绝对 OK。 嗯哼， 就他不会给人家一些模糊空间。 嗯嗯嗯嗯， 对，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学习，也是我想学习的地方。 好，所以偶像稳茂半导体的董事 长，偶像对 陈进才先生， 是好严肃哦。 谢谢你，牛轧糖。 谢谢， 拜 拜， 拜拜，拜拜。 正直、诚信、说一不二，以及慈悲，都是蛮棒的特质。 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人，你听完之后就 蛮棒的特质。当然呢，只要提到这个话题，想 App 上面或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没有开 App 的话，应该也是未看先猜，一定有很多人崇拜的就是广播女神， 那个都可以跳过啦。 我崇拜的是国际女神吴玛丽，从国民女孩到华人女单， 他们应该也崇拜新店女婿吧。 国际女神闪亮登场，最重要是还花时间学英文呢。 对对对对对，dessert desert 太感人，希望他能连任，送他一粒高枕，祝新人好梦不断发生，用百年去验证天作之合。 0223639955，你有没有崇拜的对象呢？欢迎你分享一下哦。 论语歌上新人，我演得接近满分，可能希望他能完胜，赢得你的信任，初心人不要辜负客人，含着泪听到的还是山盟。 喂，飞碟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严无许。 严无许，许小姐，你崇拜的对象是 老蒋 啊。你老蒋是蒋公吗？ 对，从小我小时候就是很小，我差不多知道有老蒋这个人的时候就才崇拜了。 你知道他之后就崇拜他，那是哪些点让你觉得很崇拜他？ 因为我看他就是一个很仁慈，然后又很庄严，又很我不会这样讲，这看起来就是很整体，就是 你喜欢看起来庄严的人。 嗯， 哦， 还有谁是看起来很庄严？ 国父啊，有铜像的人看起来都蛮庄严的。 哦， 没有，我不喜欢国父，我喜欢老蒋 而已。哦，好好好，谢谢你，烟雾许。 哎， 拜 拜拜拜。我说我喜欢老蒋啊，你喜欢万安啊？ 那是小蒋。 有铜像的人看起来都蛮 有铜像的人看起来都很威严啊。 还有谁是铜像啊？还是铜像的铜像那个材质就是让人家会觉得 不是铜像一定要做得很庄严，你做一个很戏虐的铜像就不是就是艺术品了嘛。 哦， 对啊。之前呢就是国外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因为他跟 Beckham 贝克汉是好朋友，所以他就故意做了一个很丑很丑的贝克汉，然后故意想要就是弄他看他会不会生气这样子。然后如果大家在 YouTube 上面或是你有看过那个 Late Night Show 的话，就是你会知道，那他就故意把贝克汉，因为贝克汉很帅嘛，他故意把他那个坚毅的下巴做特长特坚毅，然后脸都扭曲都歪掉了， 所以给他屁股还给他就身材好像也弄了一点。 对，然后那是一个球场的立铜像的揭幕仪式，所以揭幕仪式一揭开的时候，他们就要拍贝克汉变脸，或者会生气，然后或是怎么样。然后贝克汉当然变脸了，而变脸之后，他其实是把工作人员叫到一旁说：“就这个，就是我的孩子，如果看到这个的话，他们可能会很点点点点点。”对，然后可是那一篇文章写的非常非常正面，写说哇贝克汉什么 他还是很 脾气很好啊等等有的没有之类，但他就是变脸了。 那个不变脸很，就是你要有很荒谬的心， 是不是？曾经我们的陈金峰峰哥他的公仔曾经被做的非常非常的不像， 那个也是一个秀里面的桥段吗？ 那个不是哦，那个好像是认真的。或是呢，在之前这个王建民很疯的时候，也有很多长得根本不像王建民的人，很恐怖哦。在国外呢 ，Reddit 的像台湾 PTT 论坛一样一个网络论坛的地方叫 Reddit， 有搜集，就是每个人呢，他们搜集了大联盟啊、NBA 啊的一些公仔，或是那种摇头娃娃，然后他们就会 po 上图说史上做最不像的。哦，那真的都很好笑。 不过像我印象，我看过那一篇文章， 对啊，长得太不像什么 Allen Iverson， 根本就是认不出来是谁啊。02-3-6-3-9-9-5-5，你的崇拜对象是谁呢 ？Hello， 你好啊。 你好， 嗨，你是？ 我是十二王。 十二王，嗨。 对，我的崇拜对象是吉村老师，吉村卓。 吉村老师是谁啊？ 吉村卓。 他是谁啊？ 他是一个演员，男演员，那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是，他明明就是看起来像变态变态的，可是其实他好像就是他在他的行业里面待了很久，然后 他在他行业里待了很久， 在他的行业里面待了非常的久 啊啊， 就是阅人无数的那一种 啊哈。 然后我觉得他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就是可以做得很久，然后他的人就是看起来像外形看起来没有很优，可是却是很受就是很受欢迎，而且私底下的人听说也很好，就是不会给人觉得有那种很讨厌的感觉。明明他长得就是很像变态，可是其实说他人其实很好，穿着也有，听说也有一定的品味这样子。 我想知道他演戏是不是只演特定类型的片啊？ 差不多吧。就他， 你可以讲出几部他演的片吗？ 你可以讲他演出的片名吗？ 给我们几部参考一下吧。 这个不好说，这个 这是你崇拜的对象，什么好不能说的？ 对啊，就金城武有拍过什么《心动》吗？可以讲吧， 就是。如果他是你骄傲的人，为什么不能说呢？ 木村拓哉有拍过什么 ？Hero 那些为什么不能讲？ 就可以讲嘛，为什么不行呢？ 我不舍得你们，就是可能被罚钱什么的，这个会心痛。 为什么被罚钱啊？就是、 为什么？为什么讲喜欢的演员跟偶像会被罚钱、啊？ 可以讲他的名字，可以讲他的行为，却不能讲他的作品，这不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吗？ 吉村什么啊？ 他吉村佐。 吉村佐， 佐是什么？辅佐的佐， 卓越的卓， 是吉村 佐， 卓 哦卓， 对。那他的，反正他的戏，他的戏比较限制级一点，就是小朋友不能看。 哦，他只拍小朋友不能看的戏，是不是？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他拍的戏的其实风格很多，可是基本上就是原。就是变态那一挂的， 所以你崇拜他是他坚持的特质吗？ 对，对，我觉得他那个特质，他那个特色，就是竟然可以就是屹立不摇，就是没有人可以去 取代他。 那他拍多久了？ 他现在这个位置 不是你说的那个坚持，还有你说的那个屹立不摇，是他在戏里面 的表现，还是 很坚持跟很屹立不摇吗？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他从事他这一行待的比较久， 到底待多久 了？他表现我不好说。 到底他表现有多久？ 大概他这一行大概15年20年吧，我猜啊。可是他的表现大概一集大概就是2个小时。 哦， 就是一部完整电影片场，然后， 对，它是很重要的绿叶，我觉得。 所以你有珍藏他所有的片子这样？ 哦，这倒没有，看情况，然后看他怎么跟就是其他演员配。 你到底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我喜欢他，我觉得他很棒。 好，那你 真的觉得他很棒？ 那你喜欢他的特质就是他待了很久，然后很坚持。然后长得很变态，可是又可是却讨喜， 蛮正直的这样子吗？ 对，他其实私底下蛮正直的。 所以其实你希望就是，就算你长得这么变态，也可以这么讨人喜欢。 不用到那么变态啊，就是差不多可以那样子，然后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不让人家讨厌。 所以你希望你自己即使长那么变态，也不要被人家讨厌 啊？ 因为之前要长得那么变态，他。也是有风格特色的嘛，你知道？ 所以你希望即使自己长那么变态，还是有自己的风格特色？ 是不是后面有听众要就是打电话进来的？ 要自己想挂是不是？撑不住啦啊，撑不住！你看，肯定没有坚持嘛，没办法屹立不摇嘛， 就是没有坚持下去。你坚持不了他的片名，我觉得坚持蛮久的。 你们不要害我被下一个听众骂，你知道吗？ 你没有被下一个听众骂， 你不就是想要 App 上面就是说宅男滚？哦，好，可以了哈，再见。 啊，先这样，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有没有你崇拜的对象跟偶像想要跟我们分享呢？02-23-63-9955。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大提琴说故事。被称为点子王的大提琴家张振杰总是有源源不绝的创意，而且每个创意都是会让人眼睛一亮。他是怎么办到的？张振杰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灵感全部来自于生活中。比如建国百年，就来个百元音乐会；喜欢布袋戏，就把维瓦第四季与布袋戏结合；好奇美猴王，就融入德布西奏鸣曲。”喜欢旅游就举办泰武阁峡谷音乐会，他还狂想地说，想到外太空去办音乐会，原因没有别的，只因为他想证明没有空气，音乐就无法传播，所以他的灵感总是来自于生活，一旦有创意，一定全力以赴。 我是 Della 叮当。 太多，只给 哥哥妹妹有意思，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再邀请大家分享自己崇拜的对象，希望就是这个崇拜对象可能是你一生当中仰望追寻的人，觉得他有一些很棒的特质，你希望你有他的这些好习惯或是好特质。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怎么称呼？ 我叫小禅。 小禅啊。 哎，小强，小强， 哦，小强， 你好。 小强的偶像是，崇拜的人是， 因为刚刚听到那个上一个，我觉得第一次听广播怎么那么累，他怎么会说出来？ 你说没有办法 ，hakili de 就直接的说出来。 对， 哦， 我崇拜的对象，我也也是一个演员， 嗯， 但是大家都知道， 哦，叫做 彭于晏。 哦，彭于晏，嗯嗯， 对，那其实他就是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就是没有什么才华， 嗯， 但是我很努力去做， 嗯， 他演员的事情， 嗯， 不过他就是像他演过那个《翻滚吧，阿信》啊，或者是那个《湄公河行动》 嗯， 他为了要演这些那些戏，去学很多语言，去学很多那些专场， 嗯， 技能，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 嗯， 就是他告诉大家，就是说你不管是在做什么，只要有自律， 嗯， 对，就是让我觉得 努力， 对，努力，然后就是让我非常厉害。 那小强，你觉得你是一个努力的人吗？ 我从半年前吧，那我就开始，因为我是无意之间在 YouTube 就看他讲的那句话，因为那时候半年前我是在学，就是在慢慢的健身，然后。我觉得他蛮厉害的，我觉得他为了一部戏他可以练成那样的， 嗯， 他一直告诉大家，就是让我成绩。那我想要喝珍珠奶茶之前，我就看手机里面桌面，就看到他， 哇哦， 对，我就想说啊，真不行，肯定要，对， 我要跟彭于晏看齐， 对，但是我当然这里有自知之明啊，就没办法像他这么帅啊，这么可以演戏，但是我觉得他说的那种话，我觉得还蛮有，就是让自己战斗力这样。 哦，好的，小强，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义儒的这首新歌，叫做《我怎能留下你》。哇，彭于晏真的是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人集结他那个努力跟访问那个片段， 嗯， 然后因为他接了哪一部戏，然后变成什么样子， 嗯，他都做到百分之百。 那个很可怕，欸，因为如果今天，譬如说像之前，哦，这部电影我不知道我们未来有没有办法看到，因为那个钮承泽导演出了事情。 哦，那个， 但是就是任贤齐他不是也是为了那个角色，然后认真的他是 变肥哎、欸嗯，就是真的是要让自己的身材走样。 而且他变肥之后，他还要再变瘦。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如果今天有一天彭于晏要接这样的角色的话，就会让人觉得你之前练这么辛苦，体脂这么低，然后你要瞬间就是全部放诸水流。嗯，但是。好像真的有在练健身的人，嗯，他们好像不太会害怕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就知道他们有那个毅力跟恒心，他们可以回得来啊。 就是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那个越来越多健身频道，然后在国外健身频道呢有很多都是我几个月之内，然后从这样可能就是很肥，体脂很高、嗯，然后变成这样，嗯，那其实为什么他可以变这么快？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肌肉男，只是因为他疏于锻炼跟训练以后，然后可能就变肥。可是他们的胖瘦控制是真的很厉害跟很快的，嗯、很恐怖哎、欸！那其实就是自律跟意志力的问题，嗯，很了不起。我想他没有办法当我的偶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他 所有有毅力的人都。 对，就是差太远了啦，就是我们是在天平的光谱的两端，而且是两个极端。 没有，在持续做广播这件事情也是蛮有毅力的啊。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嗯、但做广播不会让我感到痛苦啊，其他 是健身也不让他感到痛苦啊。但是如果你要彭于晏，就是你知道每天来然后持续那么久啊。 哥哥妹妹，有一次今天在征求大家崇拜的对象，你仰望的人，他有什么样的 特质？ 对，他有什么样的习惯，让你觉得哦，我也想要这样，他是我学习的榜样，对啊，像刚刚那个小强一样，就是如果他是你的榜样的话，你就应该把他放在一个你天天都可以看到的地方，嗯，像他就把他放在手机桌布，嗯，时时提醒自己说，对，我要向我的偶像看齐。恭喜0223639955，邀请你分享你仰望的人、仰望的对象。天天说他崇拜的是曾国城，沉稳又幽默，动静皆宜。 哎、欸，陈哥在工作上的努力也是非常的惊人哎、欸，因为你细数他有的节目、嗯，然后很多你一天就是整天都绑在录那个节目。嗯，我想他可能一个礼拜只有两天可以休息，可是他有在接演舞台剧哦。 哦， 我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我陈哥的休息时间是什么。嗯，很可怕。嗯，但可能他就是你知道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就是他每一样工作都非常非常享受的状态。 我觉得是感觉出来。 然后还要用蒸拌面，就是。 因为每一次就是去上陈哥的节目，然后虽然没有很常见，可是他都会记得我是谁、啊，他会记得每一个就是他有上过他节目的人、嗯，然后可以很快的想起就是在什么地方什么什么， 超厉害。 对啊，那个记忆力很恐怖。天天说他讲课都以他当作学习的对象。有人先讲的是志玲姐姐，嗯、说 EQ 很赞，外形没办法学，但做人处事真的可以学。加班的天使，有一点不自然。 Vivian Hey Hey Hey 这首歌曲来自于徐若瑄《假扮的天使》。最近呢，因为在看 Terrence House 清景泽，然后里面呢，因为我现在才追到中间中段的时候，然后加入了一个写真女星。 他从昨天到现在讲这名写真女星大概已经讲了7749次，他就是对那一名写真女星活蹦乱跳的胸部念念不忘。 不是，你知道，可是这种看第一次很喜欢，第二次就看到他脸，哦，被电到，日久见人心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 怎样？你现在已经没那么喜欢了吗？ 啊。 太快了吧！哎、欸，只过了一个晚上、欸， 哎，晚上又多看了一两集啊，因为他会有一些，你知道做作的女生，因为刚刚听到假扮的天使，才突然想到，有些做作的女生会故意装可爱，那种讨喜的，比如说突然会有一些手势，就哎呀的那一种，就哦可马鲁呢的那一种，就很假 啊你。 对啊，对啊，昨天我是说，就算知道很假，我还是喜欢。但 对你从我眼神阅读到一些讯息了吧？ 对对对对，但多了，哎，你今天长得很像 Terrence Howe 里面其中一个人哎，你知道我在说谁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坐在特林格尔旁边那个 Yui 哦， 对啊， 哎，我有这个很迷他哎，我会拿他的发型说我要烫一模一样， 很像，你今天真的很像。 我的目，哎，目标就是希望我。再大一点之后跟他一样， 就成熟的时候长得跟他一样。 对，好嘛你。 如果真的是吼得那么厉害，我觉得 ending 的确是需要放空一下，就是休息一下。刚刚我完全感受到他们想要喷发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对社会的愤怒与不公不义的呐喊， 我听到了。 这边呢，有人说崇拜的对象是香港的歌手卢凯彤。 嗯， 在面对情绪病的同时呢，会将自己的痛苦转化为画作。每次呢，面对我的情绪病，就会想起他。 嗯。 这边呢，要祝一位听众朋友们生日快乐。希望我用我很低沉、很 man 的声音说：“永兴宝贝，生日快乐 ，fighting！” Happy birthday！Fighting！ 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跟我废在一起的每一个人。 还记得那年我穿着鲜黄色的腹部，我小时候都去 TU 喝完酒的那天，可乐在我右手臂上闻了骷髅。那时候每个人都有 ICQ， 嘿、hey，你还记得吗？那些阿妹妹的妹妹，我兄弟带我去上豆干的屋，还有那些小姐姐大姐姐恰 baby 呀 baby， 记忆越来越模糊，嘿、hey。 你还记得吗？我一个晚上吞了虎哥，三不管的地带没有狗仔，没有谷歌。有时候怀念那个年代，觉得比较简单。现在每个人都低着头，唱船被搁在浅滩。现在是最好的时代，却也最坏、最暴烈的时代，他要你跪拜。现在讲究流量啊，各位妖魔鬼怪，当群魔在乱舞，我是否还是你的最爱？ Do you remember? 还记得吗？你曾经穷到脱裤，是否还记得他是哪个饶舌歌手？是你桌布？你偷吃被抓孩子的吗？他为你变成泼妇，妈的发他妈的发抖。 我是 MC Hado， 一个玩世不恭的废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陈先生，骨科医师。 本来小学就要带他去，小孩说自己念就好啦。到了国中，发现课业完全招架不住，自己说要去普林斯顿。哎，他们不是单纯训练记忆哦，更是多元的思考，还有最关键重点的理解，效果马上反映在成绩上。哎，他自己后悔怎么没有早点去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亚洲益生菌之父蔡英杰博士精心研发创敏乐 YMU013 益生菌，是来自人体的母乳菌株，荣获专利和研究数据证明，特别适合国人的体质，每包高达600亿活菌，帮助消化，改变菌丛生态，使排便顺畅，提升防御力，对抗哈虫和痒痒，面对季节转换都不怕，孕妇婴幼儿都能使用。索取免费体验包0800-011-855 0800-011-855。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妈爹 Mom and Dad。 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呢也是蛮多元的，不过都是我们夫妻非常喜欢的，有一点电子，有一点 Urban， 有一点 R&B， 还有 Future Bass 都在这张专辑的里面。那第一波的主打歌叫做游乐场，这是一首带你回到90年代复古音色的 Disco 的歌曲，整张专辑已经在5月10号上架了， 欢迎大家去各大数位音乐平台点播我们的歌曲。 路旁的人跳着舞跳着舞哼着歌，谁关上了耳朵，静止在人群中，未来巴士载着你载着我，快上车，不用担心太多，这是 Get on Get on Get on， 跳跳目的转呀转，这种速度我喜欢，生活是最平凡的游乐场，就这么简单，双手握紧方向盘，甜蜜路都会释然，逛一逛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会在小小孩快乐小小孩向上，快乐向上，恶作剧帮世界施点魔法，黑到白了，孤单傻了，潮起潮落脚底下成银河，月球漫步有何不可，路旁的人打着鼓跳着舞哼着歌，谁关上了耳朵，静止在人群中，未来巴士载着你载着我，快上车，不用担心太多，就是 get on get on get on， 丢掉目的转呀转，这种速度我喜欢，生活是最平凡的游乐场，就这么简单，双手握 进方向盘，给你了更会释然，光光在这左右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回家向上海，快乐向上海，回家向上海，快乐向上海。丢掉目的转呀转，成长速度我喜欢，生活是最平凡没有落差，就这么简单，双手握紧方向盘，连迷路都会释然，光影光在这左右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回转向小孩，快乐向小孩，向上，快乐向上。 想跟我干架， 不要了。 屁！ 我的尽头可是高估见过。 在下个小时，兵不厌诈。 这是战争， 战争 到底有什么战争啊？我是抱着一个白纸的心情，要来问问导演。 哦，下个小时《庄子战争》，导演来到现场，哥哥妹妹有意思。《 庄子兵法》，《 庄子兵法》，我们来好好的当张白纸，好好的来，好好的来 问问 导演。 问问是神话，我不是神话了，我是那路边不能摘的玫瑰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寻根靠谱创意族谱展即日起至6月9号在西门町西本院寺展出，一起来探索家族渊源、各族群的姓氏起源与变迁，以及原住民的神话。活动免费参观，更多详情请上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文献馆提供。 2019最揪心的嘴硬情歌，习惯。 我想习惯没有你，却无法习惯没有你。 廖文强全新创作专辑《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深刻发行和乐音乐。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3例麻疹确诊病例，北部地区2名男性和1名女性，其中20岁男性是5月7号公布一家酒馆群聚个案的接触者，另外2例近期没有出国史，也不是监测中的接触者，感染源有待厘清。 三名个案在可传染期间，4月28号到5月6号，曾经搭乘台北捷运到师大夜市、公馆夜市、信义区的统一时代百货、微风信义，也搭乘高铁从嘉义县返回台北。曾经在这些时间出入相同场所的民众，如果出现了疑似症状，必须联络卫生单位安排戴上口罩就医。机关署统计，今年国内共计92例麻疹病例，62例为国内感染，其中44例为接触者，30例为境外移入病例，其中26例为本国籍民众。国际疫情的部分，日本今年麻疹累计467例，以大阪府最多。菲律宾近期疫情下降，不过今年累计超过3万例。美国累计839例，集中于纽约州。欧洲以乌克兰的疫情最严峻。知名整形医师倪宗亨2016年酒后驾车与一名蒋姓朋友竞速，过程中倪宗亨失控撞上了蒋姓男子的车，这辆车冲向了对向车道，撞上了陈姓女驾驶的车，陈姓女子颅内出血重伤，车上的拉布拉多犬瘫痪身亡，倪宗亨却肇事逃逸。高雄地方法院一审依妨碍公众往来安全致人重伤罪，判决倪宗亨4年6个月，蒋姓男子2年有期徒刑。高雄高分院审酌倪宗亨与陈姓女子以1200万和解，蒋姓男子肇事之后也留在现场接受调查。今天改判倪宗亨有期徒刑2年，缓刑5年，并且支付公库50万，蒋姓男子改判1年2个月。连接新北市淡水、台北市北投的交通枢纽淡北大道进入环评阶段，台北市议员质疑市府过去立场多持保留态度，目前看来却是大开方便之门，市长柯文哲还承诺帮忙出钱。台北市交通局长陈学台强调，新北市模拟之后认为淡北大道有其必要性，交通局的态度不刁难也不放水，一切回归专业讨论。议员认为以台北市的立场，应该等淡海大桥和轻轨确定之后，再来评估淡北大道的可行性。此外，台北市预估分担的经费从4.08亿提升到8.5亿，似乎不合比例。交通局长陈学台指出，淡北道路新建牵涉到许多单位，交通局只是其中之一，包括了经费、工程都要后续讨论。只是新北市已经模拟过淡江大桥和轻轨启用之后的淡北道路状况，认定有其必要性。交通局的态度不刁难也不放水，毕竟双北一日生活圈，一切以专业讨论为主。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24点，成为2106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点，208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9点，288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9点，904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86点，跌幅1.7%，2806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4点，320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9点，指数10519点，成交金额1394亿。气象专家观察梅雨预测指标以及季节震荡预测图，五月下旬可能就是最后一波梅雨，夏天可能提前报到。天气风险管理公司总监贾欣欣今天指出，从现在的梅雨环境预测指标来看，有利于梅雨封面的环境是在5月26号到6月5号，接下来环境不利于梅雨封面形成，这段时间可能就是最后一波梅雨，比起往年梅雨季结束大约落在6月10号到20号，今年的确比较早，而且今年梅雨季开始的时间也提早，往年入梅5月10号到20号，今年5月4号到8号入梅。今天东半部地区和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基本马祖和中南部地区容易受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专赚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 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好物市集，水果爆！ 夏天最期待的水果，屏东方山特选爱文芒果，散发浓浓芒果香气，不使用催熟剂，自然熟成的再从红，果肉丰厚细致，香甜多汁，每一口都令人着迷。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好的，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那刚刚已经预告过了，这个小时呢，我们要来战争一下，我们要兵不厌诈一下，我们赶快欢迎今天来教我们庄子兵法的黄志凯导演。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志凯。 我来帮导演调高一点，怕你太累。好， 谢谢。 好，那这一部其实我在两三年前的时候，这一部戏就已经上映过了，对不对？ 啊，对。 那这一次呢，是这个特别加演场吗？ 对，就是因为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好评，所以这故事工厂在五月底六月初要在四度加演 四度了。 对对对，中间还去过新加坡的滨海艺术中心，就是新加坡最专业最好的大剧院，在那边演出。对， 那时候因为我也是很之前就有听朋友说他看过《庄子兵法》，他说很好看，你要去看。但那时候只有听到，然后这一次又加演，但事实上就是除了在今天要访问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庄子兵法》内容在演什么。必须要说看那个剧名，你会觉得想说啊，是不是很硬的一部片呢？ 很 深、 很玄、 很深、很艰涩、很难吞吗？然后看了大概才发现，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先请导演，就是给各位听众讲一下，以导演的方式讲一下《庄子兵法》好了。 是那。其实很多朋友都一直以为说我们这个剧名是不是打错了 啊？ 应该《孙 子兵法》吧？对啊， 哪庄子哪有兵法啊？因为庄子要告诉大家是随遇而安嘛，兵法谈的是斗争嘛。那庄子哪的兵法？其实这故事是一个密室为主题。那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有没有听过 密室逃脱？ 对，密室逃脱，其实在这几年来，就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玩这个游戏。那我们就以密室，以一个庄子为主题的一个密室游戏。那有六个不同身份的参赛者来参加。那有高额的奖金，但是来玩这个有要签一个生死状，就是玩命的。 哈， 就是你死在里面，我不负责这样。 对。对，就是玩命的。那这六个人，他们各自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身份。譬如说，里面有一个小说家，他是专门写密室小说。可是他没有灵感，写不出来怎么办？ 他来找灵感。 对，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是来为了要钱，有些人是为了找灵感。像这个小说家，那有个网红， 是 他来这边干嘛？他 直播。 对，直播，没错，没错，没错，玛丽完全猜对，就是他就是来这里开直播，因为。这玩命嘛，又是密室很刺激，所以他的这个 点阅率应该会很高， 对，关注人会很多，所以他来这里要增加这个观看人数。那有个装潢工人是哥哥倒债，他是保人，所以他需要钱， 他真的是为了钱，他真的是想 要 得冠军。 对，那有一个是这个国文老师，他女儿得了白血病，所以他 需要钱。 那有一个是刘亮佐所饰演，他是一个科技新贵，但是一夕之间他没了工作，因为公司里面人事斗争，来这边他也需要钱。对，那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人，他是一个富二代，他不缺钱，他来这边干嘛？就是他人生没有目的嘛，你这里是玩命的嘛，所以他来这边寻求刺激。这么六个人在里面，然后他的题目都是以庄子为主题。 哦， 对， 三个为了钱要得冠军，嗯、三个不是， 不是为了钱， 对、 嗯，所以最后是只能有一个人离开这一间密室， 对， 哦、这个只有一个人可以离开密室， 还是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多说的，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玛丽头转得很快，她头脑转得很快、嗯，其实这故事里面很好玩，她就是这个主办者他说。优胜者可获得10000000奖金、 嗯、 可是没有说只能有一个人能够获胜、嗯、所以变成说这些人他们就是要彼此他们彼此是竞争对手、嗯、但是又可以合作 对啊其实可以合作的啊 对、嗯、但是就是说你合作的人越多 不可能像你这么贪心的人你就不会想要把10000000分给人家 你完全错了 真的假的 你完全错了我参加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背景嘛参加我可以得到200000 是 对不对、嗯、然后可是如果成功的话可以得到10000000嗯对啊如果六个人一起分10000000是不是比200000多理性思考好不好 我觉得刚刚马克跟玛丽的对答其实就是我们在庄子兵法里面就有类似的讨论嗯就是说过关我们有五关嘛嗯每过一关过关的人可以决定我要不要带那些没有答对的人到下一关 嗯哦 那其实一刚开始大家会觉得说那我干嘛带他们来下一关我自己一个人过就好但是 其实真的有玩过密室逃脱、嗯、你会发现你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来帮助你因为你每一个人的思考有自己的 blind spot 有自己的盲点、嗯、就算是国文老师可能我中文系训练我对庄子滚瓜烂熟可是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个装潢工人他说明不懂庄子可是他自己的生命经验他知道要怎么样解这个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嗯、没错我觉得就是两位其实好像很蛮能够抓住庄子兵法这个故事的主题嗯，所以其实里面就是到底哪些人是我的伙伴、嗯、哪些人是我的敌人嗯，其实就好像在斗争一样、嗯、对那很好玩是他每个题目又跟庄子有关嗯、哦，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他里面有一题很好玩是说选出这里最不快乐的人、 oh. 我 干嘛自愿 广播主持人压力很大那很好玩就是什么叫选出这里最不快乐的人到底快不快乐是不是可以比较出来的、嗯、对那其实这一题是来自于庄子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叫濠梁之变、嗯、那濠梁之变可能有些这个名字 子非鱼安之安之焉之鱼之乐什么之类的 有这个马克有读册就是子非鱼安之鱼之乐、嗯、就是说庄子跟惠施两个人他们在一座桥上、嗯、看着这个底下的河水面两只鱼在 游来游去 这些鱼在游泳庄、嗯、子说鱼很快乐、嗯、那 惠施 就问说你怎么知道鱼很快乐 对 庄子又反问说你怎么不知道我不知道鱼很快乐 对那戏里面就很好像说两、嗯、个人打嘴炮这也是哲学吗、嗯、这算是哲学吗、嗯、所以其实里面在谈说痛苦是不是能比较的那这边这故事里面有个笑话很好玩他说在医学上面把痛分成12个等级、嗯、被蚊子叮是1级疼痛嗯生小孩是12级疼痛嗯请问13级疼痛是什么哦五讲真答 哦13级疼痛是什么 好 生 嗯我的我们来想一下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都来想一下 我好喜欢你看着你小孩身体走进我的视线你微笑向我走来我的奇妙感觉大眼睛完美曲线鼻子小得可怜你愿意跟我做个朋友聊一聊天啊 我看着你摇摆身体走入我的视线我突然有股奇妙感觉你微笑向我走来手里拿着电话其实目标在我的后面 好的我们广播女神有个答案了吗如果1级疼痛是蚊子叮、嗯、感觉不到只觉得很烦、嗯、那12级疼痛是生小孩骨盆撕裂 这是脑筋急转弯吗 应该不是 就是各自的那个、嗯、 对13级假设有13级疼痛的话13级疼痛是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答案了吗 有人有答案吗 我来看一下哦我们来朗读一下其他人的答案有人说生特别大的小孩这蛮好笑的 巨婴 这蛮好笑的有人说生双胞胎啊、一样的道理有人说小孩过世了这真的蛮难过的 好我的答案可能跟小孩过世有一点点像有人说生离死别有人说生小孩的时候被蚊子叮啊就12+1级啊13级啊好痛 他是以数学的方法这样加上去 你觉得呢 我自己好像也是觉得，就是生出来的那个小孩是个死胎。 哦，嗯，我好像觉得就是活着的那种心痛吧，就是 那 個 嗯、 活着不快乐的那一种，可能是最痛的。 嗯嗯， 是。那其实，在我们故事里面，标准答案刚刚已经有听众朋友答对，就是当你在生小孩的时候被蚊子叮， 竟然是脑筋急转弯。 对，所以其实我在故事里面用的这个笑话，其实在谈的是说，痛苦真的能够 量化吗？ 对，能够量化吗？ 嗯。 所以在故事里面刚刚提到那六个参赛者，他们彼此就是我们本来是陌生人。 嗯， 可是我为了要过关，我被迫要说出我自己内心最伤痛的事情。 嗯， 那譬如说网红，他说哦，我最不快乐的事情就是 没人追踪。 对他掉出了排行榜前20名， 没人抖内，没人送小礼物，刷游艇跟直升机给我。 那个我们刚讲到那国文老师他女儿得白血病，他讲说这是什么 痛？对啊， 对不对？我的女儿都能活得下去，活不下去都是个大问题的。 嗯， 你们怎么会为了这个事情而在那边 纠结？ 对。可是就是我觉得那就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不同。 嗯， 20岁的网红他又没有结婚生子， 嗯， 你怎么要他去经历例如说失业， 嗯， 或者是说我的他的女儿要离开他，他才20岁呢。 嗯， 所以也许对他来说，他掉出排行榜20名之外已经是天崩地裂了。 没错， 所以在故事里面就在谈，就那到底谁才是最不快乐， 嗯， 所以他们被迫要 分享这一些事情。 对，然后那故事里面每一题都会很好玩，例如说我们还有一题是说对最没用的人开枪 哦， 那故事其实一刚开始就是慢慢的到越来越后面会越来越紧张刺激， 嗯， 因为它是一个庄子兵法是一个黑色喜剧， 嗯， 它虽然很严肃，然后谈生命课题，可是中间过程充满了爆笑，像刚我们刚刚谈中间穿了一个笑话，那后面还会提示说对最没用的人开枪，就是问题又来了， 嗯， 谁是没用的， 对，谁才是最没用的人。 嗯， 嗯， 嗯， 譬如说好小说家，你说他写小说，也许很多人会因为他的小说改变对生活生命的看法， 哦， 可是我不看小说啊， 嗯， 如果我不看小说，那 他对我来说就是没用的人。 对，即便你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嗯，也只是走，对我来说只是走在路上一个比较有钱的路人而已， 嗯， 你只是拿诺他有奖金嘛，可是我不看小说就没用啊。 嗯， 那像国文老师他到底他在里面用途是什么， 嗯， 其实他在后面他就是被因为里面故事里面有一把枪， 嗯， 国文老师被逼的说你到底来翻译到底什么，这是出自于哪里，什么叫做有用， 哦， 什么叫没用， 嗯， 那其实这边我分享在庄子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故事， 嗯， 里面呢在讲说有个叫子綦的人， 嗯， 他有一天就是驾着马车，然后走在路上，然后看到一棵大树， 嗯， 哇，这个大树非常非常的巨大，他想说哇，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大树，然后他走到大树下，他想说哎，这个树虽然大，可是呢它的叶子呢，他把叶摘下来去咀嚼了一下， 嗯， 发现想呕吐， 嗯， 哦，然后这个树枝呢又弯弯曲曲的， 嗯， 也不能砍来做栋梁， 嗯， 你的枝叶也不能用， 嗯， 那这个树 大而无用 、 嗯， 那可是庄子就说你错了， 嗯， 你错了，为什么呢？正因为它的枝干呢不能够砍来做栋梁或当棺材， 嗯， 哦，那它的枝叶因为它 有 毒液嘛， 嗯， 哦，有臭味，所以不会有人来拔它的叶子， 嗯， 所以它就能够安享天年，能够让往来的行人可以在树下 乘凉， 哦， 对，所以这叫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嗯， 哦， 所以故事里面就开始讨论，就到底哪个行业的人对这个社会才是有用的， 嗯， 我看这一部舞台剧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一直会陷入自己的沉思当中，你知道，就是， 这是导演希望的吧， 可是我一进入自己的沉思，然后就是剧情又一直在演，然后就哦会很慌张，哎，欸，感觉是要看2次3次这样， 可是每一次用不同的在放你的专注力在不同的地方， 嗯， 想不同的事情， 但刚刚说到那个痛苦的量化， 嗯， 那对于编导志凯编导来说做舞台剧很痛苦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自己最，因为我是大部分是做原创的故事， 嗯， 像我当时在写《庄子兵法》的时候，一刚开始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 嗯， 我其实当时我原本要做我另外一出戏叫《三个诸葛亮》， 嗯， 我要做续集，因为《三个诸葛亮》这故事其实跟《三国演义》完全无关， 嗯， 它是。诸葛亮是戏里面一个说书人的名字， 嗯， 他们去讲中国四大经典爱情故事， 嗯， 那个戏其实在台湾演了150多场，获得很多，嗯，观众的好评， 嗯， 我那想做第二集， 嗯， 我想要第一集讲这个爱情故事，第二集我能不能来讲一个哲学的故事， okay， 那因为庄子是一个非常幽默然后非常会说故事的一个哲学家， 嗯， 那我就想说我来做三个诸葛亮第二集，可是我发现就是 我在复制成功的元素啊、 哦、 啊，我在复制成功元素，我就是开始去，我讨厌那样的自己、 哦 okay、 虽然我知道观众不见得看得出来，可是我很清楚这个套路是一样的、 嗯嗯嗯、 所以我想说那我就我不写了，可是我庄子的书都看了怎么办、 嗯、 我那时候因为庄子他有非常多不同版本的注释，那我去看了很多一些老师们的解释，我想说那我反个方向来思考了，就是说庄子谈的是自由， 嗯， 那哪里最不自由？ 嗯， 就是密室嘛， 嗯， 在密室里面是最不自由的嘛， 嗯， 那庄子谈的是随遇而安， 嗯， 那我可不可以在密室里面大家你争我夺？ 嗯， 啊，那所以于是有了这个过程，所以其实刚刚就是问我最痛苦的事情，其实我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无中生有， 嗯， 其实很痛苦， 嗯， 所以其实刚里面有一个六个参赛者里面有一个是写不出密室小说的小说家 ， 那其实就是黄志凯的变身 投射， 然后、哦、把他投射在其中，蛮多的、嗯。 对对对，那故事里面还有一句话，其实讲的是说，关于创作， 嗯， 没有什么比开头更难， 是、 嗯、 除了结尾。 哦，结尾更难， 对、嗯，因为其实结尾就是一个创作者透过这个故事，你要给大家 传达出什么东西，你的意念要最后要精简化了， 嗯、 对， 让大家带走了， 没错，它就是你对于整个故事这些角色经历这些折磨这些困难，你要到底要诠释什么，你要让他们得到什么， 嗯， 所以其实，在故事的结尾，其实是我的一个难题， 嗯， 因为你这斗争，你总要有人赢，有人输吧， 是。 那谁赢 让谁赢让谁输， 对、 嗯 哦、然后就是谁要留在密室，而且在故事里面我们谈的这个密室其实有一个物理空间的密室、 嗯、 但是其实最可怕是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个 自己的框架， 对，一个精神的密室、 嗯、 我觉得密室是无所不在的，譬如说有些人他的密室是在他的家，他一回到家觉得不快乐啊、 嗯、 那有些人他的密室是在他的工作，其实他在他工作上面他是没有办法去伸展他自己心里的抱负的、 嗯、 可能不被主管采用他的想法或什么的，那他其实他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密室嘛、 嗯、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密室，那这故事里面就是透过六个不同状态的人在故事里面碰撞，然后有时候竞争、 嗯、 有时候就是又合作 帮忙， 对，然后来去谈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像庄子的这种对于生活的态度、 嗯、 就是随遇而安，再来是说、嗯、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嗯， 就是说生活中很多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在读庄子的时候有一度啊我自己迷路了， 哦， 嗯， 很可怕哦，就是说、嗯、真的很可怕，就是我那时候在看庄子的故事很多的书，那告诉你说很多事情就是不去计较嘛、 嗯、 因为你赢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嘛，就好像他说很多人世间的斗争就是刮角之争， 嗯， 在他有个隐喻是说在刮牛的 角上争合适， 没错，我的公马克他吹，就你很多你生活在意的事情就好像刮牛的角上、 嗯、 刮牛不是两只触角、 嗯、 然后两个国家在战争，千军万马尸横遍野、嗯、可是我们用个宏观的观点来看说啊，刮牛才多大、 嗯、 他的脚上那些士兵这个这些诗人片也那也不过是没有什么的事情， 嗯嗯嗯嗯， 所以那时候本来我读庄子读到一半觉得说那我干嘛做戏， 嗯， 我怎么做戏，我做戏观众来看 OK 拍拍手那又如何， 嗯， 观众骂我那又 如何， 对，我这一度我觉得说那我人生干嘛那么努力，我成功路又如何，失败又如何，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庄子好像是一个精神的鸦片， 嗯 啊，那所以我一度就是我不想写了 啊，因为你吸了太多庄子的东西以后，你会觉得对啊，其实他告诉我就是顺应自然，他告诉我不要强求， 对， 那如果要顺应自然不要强求，那我的本性我就这样子，所以其实庄子后来在中国哲学里面他发展出来是玄学，那就是开始论断白马非马这些，然后就进入到一些很不切实际的东西、嗯、然后脱离现实的东西， 哎，刚有那个掌声的按钮可以帮马克按一下吗？我要给马克按赞、 嗯、 对啊，所以在创作过程当中如果进到这个领域进到、这个圈圈里面的时候，那会真的觉得嗯。 那导演在里面绕了多久、 嗯、哦，一个多礼拜我就觉得好可怕、 嗯、 就在那个礼拜我觉得我在看看书都看不进去、 嗯、 然后再看新闻啊或者身旁在譬如说甚至在回 LINE 啊什么 完全无感， 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回 LINE 好像是一种很僵化，就是说那这些人我跟他有联系又怎么样， 嗯， 哦，或是说我 Facebook 我 po 个文100个人赞跟一个人站有差吗？ 嗯， 我干嘛去追求那些数字上面的迷思？ 是， 就是我觉得好像对很多事情变得很消极。 嗯 可是后来就是我后来去 再重新再读庄子，我再看到有一个老师，傅佩荣老师，台大哲学教授，他在讲说有三种人特别适合读庄子。 哦，哪三种呢？ 第一种是特别聪明的人，因为他对生活很多的道理他领会的比较快。第二种是老人，因为老人经历的多，他知道很多事情你不用太去计较。那第三种是失意的人，失意的人适合来读庄子，因为 不要太执着， 很多的安慰。所以我觉得我就开始明白说，我所谓的读庄子的豁达，并不是我什么都不做，而是当我生活遇到困难、遇到彷徨、遇到挫折的时候， 它是一个辅助， 对，可以让自己回归正常。快乐那也是一下子， 是 难过也是一下子，你还是要回归到正常。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现代人更应该去接触庄子，是因为我们觉得现代人讯息来的太多， 是， 所以你心情起伏会很大， 很大。 比如说你在 Facebook， 你前一篇文章可能是你看到了谁谁谁结，你的好朋友结婚了，很高兴。下一篇文章可能是你的一个亲戚 走了， 或 什么， 对，走了，你就很难过。那我们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那么方便，一天了不起两三个讯息， 是。 可是现在一天一两百个，甚至更多。所以你心情会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然后觉得反倒是我们会透过庄子的阅读来理解庄子，然后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就好像一个避震器哭熊一样。这人生这条路难免会有颠簸嘛， 是。 可是你不要因此而翻车。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做这样一出戏，而且这个戏就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讲，不要觉得说你要看过庄子，你要读懂这种才， 其实不需要。 我就是要做给那些没看过庄子的人来看，因为透过戏剧，透过个密室游戏，这么一个紧凑紧绷的一个故事里面，你无形当中会理解庄子里面所要谈的一些道理，而不是我要去看那些他的文言文。那我们干脆大家现在 Google 上面都有， 就我们办一个庄子读书会 就 好啦， 开始朗读就好啦。 或是对，就是现在其实近年来啦，就我的爸妈也开始在看庄子读庄子，然后他们会在 YouTube 上面，就是有很多那种教授啊，他们会出书。 哦，还有你爸妈自己进个 YouTube 频道在讲庄子。 他们会出书，然后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庄子。但其实我觉得跟导演的目标跟都是一样的， 是 觉得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在。活着其实有一点竞争性太强， 对， 然后那个情绪起伏太大，对，可是藉由庄子可以给我们一些人生的体悟跟醒悟，只是那个走的方向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如果本来是哲学教授，他们就是用就是讲庄子，那导演是想要就是编出戏，然后用戏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你不需要知道庄子是什么， 那不就像上小时我说的，我就是一张白纸， 你就是一张白纸， 要进去了， 进剧场就是感觉你去如果今天你是那个密室游戏里面的，你可以把你带入其中一个角色。如果是你的话，你应该会像比较像哪一个角色呢？你也不是网红，也不是国文老师，也没有女儿，你比较像小说家吗？ 还是单纯追求刺激的富家公子？ 我觉得你好像是这个。 你最好是、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剑歌金曲， 不要睡了。怪事发生了。 Count my cards, watch them fall. Blood on a marble wall. I like the way they all scream. Tell me which one is worse, living or dying first, sleeping inside a hearse. You say, come over, baby. 狂刷全球六十亿串流点听，一举一动引爆话题潮流。不到十八岁，已经颠覆世界的超级新人，怪奇比利。一千五百万个 Z 时代，一个一个鬼，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怪奇比例是一首破亿单曲，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百分之百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 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张婷妈妈，我们一起来布置新家。 店长妈咪说我们快要住进来了。 哎呦，真不简单呢，转眼两年了。谢谢许多阿姨叔叔阿公阿妈，他们一砖一瓦帮我们盖新家耶。 这里我想放一张书桌， 那里我想放一张床 啊，那晚上我就可以跟你们窝在一起睡觉了吗？ 可是现在我们只能搬家家酒，这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营造温暖安全的堡垒，这一里路上需要你我再一次携手合作。详情请洽03-3866-550，或上蓝迪儿童之家网站查询。 我是珍珍于佩珍。 好的，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在现场呢，有我们《庄子兵法》的编导加上工友贝黄志凯导演， 欢迎志凯导演。 大家好， 是的。然后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稍微聊到一下，就这一次呢，《庄子兵法》是不是有加入一些新演员，跟之前的时候不一样的？ 是，我们在故事里面刚好提到一个网红的角色，我们第一版是李少杰所饰演，那这次我们四度加演是由蔡灿德所来饰演这个网红的角色。 我觉得选角色很妙，是因为刚刚有特别说，就是林东旭跟吴令谦他们是演同一个角色，然后不同场这样子，然后就那时候就跟我的那个气质说什么？他们演同一个角色，因为我自己幻想就是看这六个，我想说啊，林东旭一定是被倒债的装潢工人，吴定谦一定是富家公子，然后说啊，那他们两个到底是演哪一个同一个角色？ 对，因为他们两个在生活当中，因为定谦是一个非常活泼然后幽默的人，好，然后林东旭他是一个非常爱搞笑的人，所以其实他们在生活的表现其实都非常自由自在， 对导演来说都是一个喜剧的感觉。 对，然后他们就演同一个角色，但唯一的缺点是我们戏服要做两套 啊。对，因为他们的身材不太一样， 吴定谦180，那东旭他身材比较在这个 精实 一点，所以我们戏服做两套，但是他们在台上的表现其实都让观众在看戏，刚开始会觉得说啊，这富二代到底来这边要干嘛？ 对， 乱的，然后但是其实顾到后面，观众会对他们在离开他们密室的时候，其实观众是会心酸的，因为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你觉得这些没有目标、没有目的的人，他们可能是另外一种庄子就是说他自由自在啊，我们不是谈的是逍遥吗？ 是， 对不对？那他们其实他们自由自在，虽然说也许他们对社会没有贡献，他们没有什么产值嘛，没有正当的工作，但其实他们自在难道错了吗？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豁达，所以在故事里面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他是教国文的那个刘珊珊所饰演的国文老师，他是教庄子，可是其实有的时候他最放不开的是他，他有个责任在，他要去照顾他这个生病的女儿，所以他看到那个林东旭或者是吴定谦一个富二代每天无所事事， 一把火， 真的是一把火，然后在里面他在解释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那边唱反调，就譬如说刚提到说濠梁之变嘛，那国文老师说，你们听过庄子与惠施的故事吗？那富二代就说，庄子林与惠施有什么了不起？我林与惠施啊，就是。那 你喜欢？ 我觉得 抽到笑穴， 我觉得蛮好笑的。 对，那接下来就更火大的是说，惠施是个人呐、啊。那富二代说、啊，是人都会死啊。就是用谐音嘛，惠施是个人，是人都会死。那这个国文老师火了，那你就去。他讲不出来，但是其实他为什么会里面用这种生死来讲笑话？是他的女儿就得了白血病， 是。 所以其实刚好戏里面用这黑色幽默嘛，用这种以死亡为主题来开玩笑，其实每一个观众在笑的每一个笑声，就是插了角色在他心头插了一把刀，所以这故事其实在看的时候是又紧张又刺激，可是又酸，然后又会觉得就你还是会笑，就是很舒压，就是但是又很高压，这个是我自己在做戏的时候我觉得 很难是观众的情绪的有个配方， 是 啊，就好像我们在这在有时候喝汤的时候，有些汤是酸，有些汤是辣，那我们合在一起做酸辣汤， 嗯， 所以说能不能有出戏是他让观众很紧张， 嗯， 可是又让观众笑， 哦， 就是在紧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在面对紧张高压的时候，我们会用笑去释放你心里面的恐惧， 很长很长， 是， 嗯， 那我觉得我就要做出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调味，在《庄子兵法》这出舞台剧里面。嗯， 其实，在上一个段落，在听到导演在讲说，自己在看庄子，然后其实有一段时间小小的迷失，但那个迷失呢，最后问了多久？其实也才一个礼拜。那对我来说， 哎，欸，可是你要想那一个礼拜，你陷入一个跟自己原本以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个礼拜其实感觉很长，哎，欸。 因为通常我进去以后应该是出不来吧，就是一个礼拜可以出来，对我来说是很快的一件事情。 是， 然后还有讲到说。诸葛亮这件事情， 嗯， 你发现你想要做续集的时候有套版跟套路，然后你知道那个东西，嗯，观众会买单会笑 对 会成功，你已经找到你的 success formula， 你找到你的成功方程式，嗯，但你不愿意去用， 对， 可是你在上一段你又提到说，好，譬如说你贴个文按赞的速度 100跟1 高或少高或低，或者是你在想说，那我做这个戏会不会成功这件事情，这两件事不是很矛盾的吗？因为一来我觉得你已经就是看破说，没有，我就是要挑战黄志凯，我就要挑战我自己，我要在那个我的圈圈外面，我要做更多的东西，我不要做公式，但是你在做新东西的时候却也还是要担一些票房的考量啊， 对， 嗯，对啊，这中间如何自处呢？你不是会在当中一直翻来又覆去，翻来又覆去的吗？ 对，嗯，我觉得就是要我回到自己吧，自己和自己对话。 嗯， 我要告诉自己说，我要问我自己问题：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做出这个戏，你快不快乐？ 嗯， 你在里面有没有实验出你想实验的东西？ 嗯， 啊，那我觉得我自己在当我在重复的时候，我自己我并不快乐。 嗯， 我觉得我好像机器人一样啊。那所以我想要去做创新。 嗯， 但如同马克刚讲。那你创新，你不是又要去在乎跟观众能不能看懂你的戏？ 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让我自己去回想，说一个作品到底要和观众产生什么样的 什么样连接？ 嗯，那对我来说，我认为作品和观众之间有三个关系， 嗯， 啊，三种作品的面向。第一种叫做通俗的作品， 是 通俗是与观众对话， 嗯， 那媚俗是说观众 喜欢的话， 想听的话，嗯，喜欢的话。那脱俗是说自己想说的话， 是 你们在不在我无所谓，我说我自己想说的。 嗯嗯， 那我觉得我自己慢慢理解说，我黄志凯我要做通俗的作品， 哦，嗯， 我要做通俗的作品，嗯，我想做雅俗共赏的作品， 嗯， 所以说我一旦我确认我和观众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不用去讨好每一位观众， 是， 但是我觉得如果十位观众有七个觉得说，欸，看完这个戏，我觉得我这两个小时没有白费， 嗯， 我觉得我从这出戏里面，我不要说得到什么人生的启示， 嗯， 我改变一个对生活的观念，我带着一句台词走， 嗯， 我觉得就够了， 嗯， 这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没有绝对的， 嗯， 啊，艺术是相对，就像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我去看完李安的《少年》拍的《 情》， 我觉得好好看，我说哇，这根本神片，我觉得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跟我妹讲，我妹说。啊，就一个人跟老虎在船上有什么看 ？What？ 我妹说， 你这什么态度？ 然后我妹还教训我说：“哎，欸，你读戏剧你要去看什么变形金刚，那个才好看什么？” 等一下，你读戏剧你要去看变形金刚，这个我比较困惑。 他觉得就是说， 导演的妹妹现在在做什么？ 那是很卖座的东西 啊， 你要去看那个东西就是 那才会卖。 对， 哦，OK OK， 了解。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在说故事，李安是一个翘楚， 是 如同李安这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 嗯， 我妹都不买单了， 嗯， 那我何必去要求说看黄志凯或看顾志光每一个戏的这个观众朋友都能够喜欢我？我不用， 嗯， 我觉得只要有相对多数，哪怕是六个、四个、七个、三个， 嗯， 只要是相对多数觉得说我从你的故事有获得， 嗯， 我觉得就够了。 其实有一个就够了，我觉得 一个可能你票房会很惨， 一个可能有点危险。 哦，是啊， 我觉得如果一个创作者在想说，如果我今天，譬如说假设我今天做广播节目， 嗯， 我只要讲一段话，在十几二十万的受众当中有一个听到就好。可是如果我带着这个想法初衷在做广播节目的话，会有一点点偏激跟危险，因为 是 会变得太窄太小了。 了， 就会变得很脱俗这样吗？ 会变得很自溺、嗯、 有可能。就是他这个东西其实我同意刚刚马克所讲、嗯、但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好坏，它就是一个选择。 就是一个选择。譬如说我听音乐，有人喜欢听古典音乐， 是 有些人就喜欢听五月天啊、嗯、听周杰伦，我听大众听通俗的，其实就、嗯、这就是一个选择而已、嗯、所以我觉得我清楚了我自己的选择之后，嗯，我在面对我的创作，我就不害怕了。 是啊， 然后下一次那个导演来宣传他的最新戏剧叫做《变形金刚》。 我相信就算是变形金刚，也只是借着那个名字里面在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我真的很期待，就是如果导演就是拍一个变形金刚，可是他没有。他真的打破说没有，我就是商业，我就是要拍一部媚俗的，我要让大家、嗯、其实这是一种挑战、欸、 我其实说实在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人你自己的挑战。 我非常想做这样的故事、嗯、其实像我在最近有个作品叫做《明晚空中见》、嗯、那这故事就做的有点科幻，但是它并不是像我们看那个譬如说像克里斯多夫诺兰、嗯、那个星际效应、嗯、那个是很真的科幻，它在视觉上面做了很多的突破、嗯、那我们俗称这叫软科幻， 是 就是一个科幻的情境、嗯、但是并不是说在视觉上天翻地覆、嗯、但当然看这个《明晚空中见》，其实舞台上还是有很多的 旋转，它那个旋转还是很厉害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灯光那个还是让观众是很兴奋的、嗯、所以其实我要说我其实真的有想要去做科幻的东西、嗯、而且我觉得过去是因为我认为说技术是成就艺术的必要手段， 是的、嗯、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技术不够成熟、嗯、所以限制了你的想象， 没错， 因为你在舞台上你怎么做出一个金刚，金刚要变形变大黄蜂你怎么变、嗯、舞台你光装台搭台一个礼拜内你要完成、嗯、而且还加演出、嗯、你哪有时间测试那些机器，可是我觉得我就从限制里面去找到我的创作、嗯、那我一次走一点一次走一点点，嗯，所以像在庄子兵法里面我实验的这个关于密室关于推理，这个是在台湾剧场界是一个很新的一种类型，那到明晚空中见我试了一个有点科幻软科幻的题材，嗯，未来也许有可能我会做出像刚马克讲，也许我可能真的做兵，我真的想做，嗯，那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有这样的企图心，可是我并不贪心说我明年都要做， 要马上到位， 嗯，因为我自己过去在屏风表演班，那时候我跟着我恩师李国修老师在学习，那当年我曾经在2010年我做了一个戏叫做《王国密码》，嗯，那是一个现代武侠戏，嗯，那个戏在舞台上天翻地覆，现代怎么有武侠呢？嗯嗯，其实在那个戏里面我做了很大的一个尝试，但其实那个戏票房其实并不是很好，哦，还让屏风那时候赔了700万，嗯，对，那是国修老师他在演完之后他说你去看一下整个预算表，嗯，看完我再跟你讲你的调度哪里有问题，嗯哼，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的满怀壮志，嗯，可是在实际上我驾驭的能力还不够，嗯，说这个故事的技巧包括技术上面调，我觉得我不够成熟，嗯，所以我从那个教训里面，我觉得当然我是个性比较硬，我说我没有失败， 是， 我只是还没有实验成功啊，所以但是我做了一个尝试，它奠定我说我再回过头来我要去讲一个，先把故事讲好。嗯，因为我恩师李国修老师他告诉我说，说什么比怎么说更重要。嗯，说什么是你故事核心，怎么说是你外在的情绪。嗯，所以就是我再回过头来，那成立国修老师过世之后，成立故事工厂。嗯，我回到故事的本质。嗯，那在每一个故事里面，我要探讨一个议题。对，那我觉得我先训练自己说故事的能力，慢慢有机会。为什么不能做变形金刚？嗯，为什么剧场一定要？呈现就是客厅咖啡厅， 是 我不能够来一个场景是一个火山爆发吗、来一个宇宙来一个陨石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嗯嗯，对， 所以未来其实我觉得在听导演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你还是要在现实跟理想之间就是找到那个平衡，然后那个平衡的那个平衡点在哪里，其实就是认识自己嘛，就是你确定了你自己要做什么之后，那个东西就开了，你就不会再为这些东西反复跟纠结。 是是， 所以庄子兵法呢，其实这一次在第四度的加演，然后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会在新北玩命加演，新北市艺文中心，在板桥区的庄敬路62号，5月31号晚场，6月1号、2号，6月1号有五场跟晚场，然后6月2号呢有五场，一共有4场演出。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就是这个听到导演在讲庄子，然后讲庄子兵法的时候， 好想看哦， 嗯。自己去体会一下，自己在投射里面，当然这6种人里面，我相信不一定是单一的角色，可能在某几 个 不一样的角色当中，你都可以投射在都有自己的投射在其中。嗯，今天我们要非常谢谢黄俊凯导演， 谢谢。 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拨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春游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你还记得吗？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跟我废在一起的每一个人。 哦、oh.。还记得那年我穿着鲜黄色的复古，我小时候都去 TU 喝完酒的那天，可乐在我右手臂上闻了骷髅，那时候每个人都有 ICQ。 我是 MC 哈豆，一个玩世不恭的废物。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 慢衰但其实他们还在 Yeah， 和一共 make no difference Woo Yeah， just move on to a different mood Yeah，年轻是玫瑰的约定，我后悔当初没做对的决定。I see the roses by my feet， 把花瓣带回家，幻想我们可以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呢送走黄志凯导演，那因为跟导演聊得很开心，所以可能比较没有时间注意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大家 有很多问题想问导演吗？ 就是的回复啦，我觉得我之后应该要再截给导演看看，就是可能有听众会说，其实这部片非常非常的紧凑，然后这次在新北艺文中心看的话 ，CP 值会很高，因为这个艺文中心剧场不算大，所以会变得临场感很强。如果是一个密室的话，会更贴近那个舞台。有人说没有什么中场休息，哦，没有中场休息，超级紧凑哦，所以没有喘气的空间，你会几乎跟台上的人一模一样样。另外呢，有位听众说，今天第一个小时不是在找偶像这件事情吗？ 他现在新偶像是？ 他说，那这样我帮马克找到了，庄子很适合当马克的偶像， 是吗？ 好，上个小时呢，有人讲到彭于晏的时候，我不会把彭于晏定为我的偶像，是因为我的个性跟彭于晏差太多，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做到那样的意志力跟节制。那我也没有办法适合当庄子当我的偶像，是因为庄子可能的人生观跟我太接近，我如果进到庄子的世界， 他会真的发疯的。到时候我就算喊多少次的我们之间的暗语那个 keyword， 他都不会醒过来。 就是像导演刚刚叠进去，他一个礼拜就爬出来，我叠进去应该是一辈子都不会爬出来。我就觉得，我人生就是这样这么舒服的过啊，我不要任何的产出跟做任何的事情啊。所以偶像很难选，真的。 起都怪 伤动思念，只是没有忘却，像一个秘密埋在时光尽头，这样就好了。不论未来的你过得怎么样，虽然都与我无关，仍希望你比我开朗。对不起，都怪我没让你走远。 郁可唯的十年如一日，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十年如一日，都在这里陪伴你的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大台北地区 FM92.1 向全世界发声，在其他的地区呢 91.3 89.9 90.5 103.9 89.7，也欢迎你利用飞碟联播网线上收听，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今天的最后要跟你说声再见啦， 再见，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见， 啵啵。 孤单灵魂彼此漂流，寻找同一个逃生口，慌乱中擦身而过，你看着我听风诉说，不曾感受绝美温柔，说爱我，如果你看我眼睛说不觉惶恐，心不再颤抖，仰望你的天空，如果你说爱我，如果你伸出了左手又变得痛，忘了是伤口，我愿跟着你走，感受着。